好，翻嚟第三节呢个专题啊，专题我都讲一单新闻啦、啊。其实 好 呢排发讲枪都讲到停唔到啊。 好， 可能枪大家网友唔系好熟嘅，冇乜留意。 多啲留言啊，系啊，可以。 嗱，呢、這个嗱美军有班新闻嘅，就话美国咧陆军咧会用呢个 SIG 嘅 P320 咧， 系 取代呢个贝瑞塔嘅呢个 M92 啦。 M92 咧，我 show 翻图俾大家睇啦。呢、這个就系取原本咧嘅设计咧。就是取代呢个曲尺嘅 曲尺， 即系曲尺呢个.45口径嘅曲尺手枪啦。 系 咁，但系发觉而家呢支嘢咧，都似感觉不太良好、啊。 咁呢支都唔得。 系啊，呢支感觉不太良好，就谂住换呢个德国制嘅 SIG P320、啊。 德国制咁啊，美军用德国嘢啦，咪要 系啊， 系啊， 德国设计嘢喎。 系咯。哇！不过德国嗱，德国之前你讲过啦，咁我哋香港就冇得用啦，嚟紧 香港唔俾用， 咁美国梗系冇所谓啦， 美国冇所谓。 喂，但美国尊严冇尊严咯，用我哋啲嘢 冇啊，投标啫嘛， 系嘛？ 美国自由市场嚟嘅， 系 咪？ 美国陆军都要用德国嘢，纳税嘢， 啊唔系啊，美国嗱讲多单嘢，另外嘅啫， 系 美国海军陆战队而家唔用 M16，唔用 M4 啊， 咁用咩啊？ 用个 HK 嘅416啊，同个 MP5 同仓啊， 哇， 系啊。 系啊，咁哦，哇，咁真系冇乜所谓喎，美国 冇乜所谓嘅，美国佬边样好用边样啦，系咪？主要价钱倾得啱啊。 啊，咁都系美军 反正你都系用我 standard 噶啦，唔系用我北约 standard 噶啦，即系北约标准嘅弹药噶啦。 喂，用呢支新枪有冇啲咩好处咧？ 其实点解咧？所以点解嗰阵时我之前讲过话，其实美军唔系好中意呢支 M9 或者 M9A2 啦，叫做 系 就取代支曲尺嘅，唔 系 好中意，因为嫌佢呢支枪又大碌啦， 系。 有 即系重啲啦， 咁但系都 OK 嘅支嘢就15飞嘅子弹油弹 十五飞都 OK 啊， 十五飞曲尺得个七飞啫， 系咯， 咁啊好系好啲，但系问题呢支咧俾人感觉太胶， 哦， 即系感觉真型个身形又同嗰支曲尺差唔多， 太笨 又比较上笨， 其实唔靓仔啫，主要系咪？ 可能系唔靓仔啦， 靓仔， 我觉得系问题佢太大支， 系即系手感唔好， 手感唔好。咁啊，美军想换支手感再好啲嘅， 系 咁啊，投标啦，投而家支 SIG 嘅德国厂嘅 P 三二零啦，即系佢嘅前身就 P 二二六啊， 系 P 二六就大支啲嘅， 系 咁啊，好多电影都出过啦，好似 James Bond 好似都用过嘅，成个 P 二六 ，James Bond 用呢支， 好似用过，但系 P 三二零就冇嘅， 系 咁 P 三二零咩好处咧？第一细碌啲啦， 系咯，睇落去嗰个样有啲胶胶地 feel 啊， 同埋呢个个。人体工学做得好啲， 系， 因为始终呢支系新枪啊， 嗯， 但系 M92 嗰个设计其实一九七几年嘅设计嚟噶嘛， 哇，我见嗰啲防滑手柄都好似咁 啊，防滑手柄啊，即系 出大汗啲都唔惊， 即系大汗啲，同埋个手揸感好啲咯，同埋呢支可以去到个弹夹可以去到21飞啊嘛， 哇，21飞咪好劲， 系啊，21飞嚟冲锋枪 ，mini 嘅机关枪， 系啊，mini 冲锋枪啊， 哦， 所以系呢个咁啊，系佢嘅其中一个 优势， 优势啦。 哦，火力够唔够咧？呢个 火力啊，都九 mm 啫， 系 九 mm 就标准火力咯。但系即系虽然话杀人就可能争少少，但系即系够旁身啊，起码 即系制服人啊， 制服 嗰啲就可以嘅。哦，九 mm 到呢支枪都已经用到好厚啦， 好厚噶啦， 系嘛，所以都够啦。 系啊，即系嗰啲黑鹰十五小时咁，最尾都用手枪拍啦，要。 哦，唔系或者打丧尸咯，临尾 吓， 临尾打丧尸， 手枪有瞄头啊， 系啊，瞄头打个头啦， 头打 爆头啦， 系啦， 咁爆头有21飞 OK 啊， 我打廿一个头啊，咪啊， 21飞 OK 喎， 我都真系话要个手感好啲，同埋可以细致啲啦，再弹量高啲啦， 后坐力系咪又好啲咧？ 后坐力呢个我未试过，话唔到俾你听啊。 系啊，佢哋好似有个中尉讲啊嘛，即系话，即系如果你 系 一个新嘅士兵，而家你揸上去觉得好容易上手啦，后座唔明显，咁啊真系，但系其实美国佬咁大只，我觉得冇所谓嘅。 系美国佬揸个曲尺噶嘛， 吓， 以前左轮都系咁用啦，系咪？ 系咯， 以前啲麦林弹啊。.44嘅.5口径嗰啲都系咁用啦，系咪？ 哦，咁 揸唔正，一嘢开枪包落个头度，大佬。 但系总之咧，就呢支枪嘅定位咧，就系个手感好， 手感好啦， 飞数多， 子弹多啦，系啊，有最重要呢样嘢啦。 好，咁 Alex 今日咧又同我哋介绍啲新嘢喎， 都唔系新嘢啊，我讲旧嘢嘅， 讲旧嘢， 新嘢 新 topic， 新嘢又唔够咧，会数我讲旧嘢啦。 喂，呢个咧嗱，上集系咪都系讲冲锋枪啊嘛？ 系啊，今日都讲 冲锋 枪， 延续嘅冲锋枪。 今日讲冲锋枪，不过再考古少少。 系， 咁呢啲冲锋枪咧，原来即系呢个，即系中国嗰啲。 昆士加都系个沉爹党系嘛？ 沉爹党，沉系啊，沉爷党啊， 沉爷党系啦。咁我哋中空枪都会 沉爹啊， 沉爹嘅。咁我哋用呢个再旧啲嘅字眼，叫讲血统啊。 好，血统 武器 都 讲血统嘅，系啦。 系 咁，我哋最开头啲第一支实战嘅冲锋枪，咪叫 MP18 嘅。 系 MP18 咧，就系一支德国仔啦，叫 Schmeisser。所以咧之后所有德制冲锋枪咧，即系二战嗰啲咧，都叫做 Schmeisser。其实嗰度唔系， 真系会致敬嘅。 但系 Schmeisser 就唔系，就系二战嗰啲 MP40、MP38 就唔系 Schmeisser 设计噶啦。 系 咁啊，系第二种设计，但系美国佬都会叫翻 Schmeisser 嘅。即系可能同呢支 MP18 致敬啦吓。 系 咁 MP18 咧，仲有个新啲版本嘅 MP28 嘅。 系 如果 YouTube 咧，你仲揾到 MP28 嘅开枪声嘅。 哇，咁劲， 好得意噶！ 你上集讲咧，嗰个咪打字机啊，系嘛，小提琴啊， 打字机啊，快啲啊嘛。但系呢支咧再原始啲， 系 再旧啲， 啲旧啲咁个声应该冇咁靓啦啩？ 声啲啊，声 即系个声嗱咧，我哋上次嗰个咧，我都真系觉得几似打字机。 其实有啲似咧， 系 有一次以前最原始嗰机枪声 吓。最原始啲机枪声 系啊，哇单发， 咦佢唔系一飞飞咁，一飞飞咁啊，唔系，哦， 系咪有啲似呢个 粗犷啲， 有啲似呢个 系， 即系最原始啲机关枪， 似 嘎嘎嘎嘎嘎咁啊， 似，我感觉觉得好似咧以前搞嗰啲， 系啊， 有啲似嗰只，系啊，哇 单发啫，佢都搞单发上， 佢搞单发，哦。 都几得意嘅， 都几得意。 就点解咧？呢支枪个弹夹会打横啊？ 系咯，点解咧？ 因为以前打战壕战噶嘛， 系 打战壕战，你好多时你趴喺度噶嘛，前行噶嘛， 系 咁你就要靠咁啲弹夹。如果打直嘅话， 就俾你 咪会 睇到你 托高咗啲枪咯。 哦， 如果我即弹夹打横嘅话，我可以 瞓低啲， 瞓低射咯。 哦，都 可以瞓低瞄准咯，唔使夹个头出嚟啦。 系， 所以要打横。 即系有个原因喺度。 系啊，咁但系瞄准就争少少嘅，因为打横揸支枪啊，你嗰支手柄 系咯， 咁啊差少少啦。 哦， 就嗰阵时有弹鼓，不过弹鼓其实唔好稳阵，都分弹夹好啲。 弹夹好啲，因为弹鼓咪易 jam 啲啊，我哋 弹鼓易 jam 啲，因为条弹弓挛咗嘛。 系咯，圆形 啊嘛。系啊，挛咗， 容易啲 jam。 咁啊，讲下德苏通用兵器啊！ 啊，呢啲我哋成日都讲啦。 呢个重点好得意。 继呢个德苏友好条约之后， 啊、德苏通用兵器啦。 系 点样通用法呢？我之前讲过粒子弹噶嘛。 系啊，无失子弹。 无失子弹就呢个 7.63 乘个25mm 啊。 系 咁啊，苏联就啊幸存咗啦 ，copy 咗啦。 系 咁啊，变咗个 7.62 乘 25mm 啊， 细啲啲， 细 其实都摄到嘅， 都摄到嘅，用到嘅，磨一磨枪管得噶啦，其实 系。 咁咧，呢支点解会做呢支咧？ 嗯， 反而唔系同德国佬打咧，就谷呢支冲锋枪。 诶，呢个就同哇，但系苏联佬好多仇口噶。 系，冇错，第一个仇口就啲旧同胞啊， 旧同胞 系啊，旧同胞埋 喺芬兰。北边度啊？ 芬兰佬。 哇，北边啊？ 埋侧边咋？ 系 啱啱侧边。 侧边。 芬兰佬就你知都好勇武啊嘛，你维维京人。 芬兰佬都好抽噶。 系维京人，你都好勇武嘅。 你谂下佢咁细个国家都可以建国建到100年都劲啦。 喺啱啱就因为打完第一次大战之后，帝俄灭亡咗，分裂咗一个芬兰独立咗出嚟嘛。 系嗰啲波罗嘅海几个 波罗嘅走晒啦，系咪？系啦，咁啊，彼得大帝嗰啲。大北方战争嘅成果就冇晒啦，次个 系只有呕晒出嚟， 呕晒出嚟啦。嗱，跟住嗱，我咪讲过之前两未呢个二次大战之前，咪有两场叫 Second War 嘅。 哦，系啊，系啊， 即系准呢个二次大战嘅。 系啊，但系你话都好划时代噶嘛？ 好划时代，好多新嘢出嘅，即系同第二次大战之前嘅武器，其实即系已经好接近嘅第二次大战。 嗯， 咁同第一次大战就争好远噶啦。 系 咁点样咧？嗱，呢个。芬兰咧，同埋一个俄罗斯，即系苏联之间咧，都仲好多森林嘅。 系 啲森林就系雪林嚟。 我以为森林得挪威有添。唔好意思，继续。好多森林系继续。 系不过咧，森林之间咧就会咧用到好多步兵武器嘅嘛，定 系一定用唔到坦克车先啦。 最惨嘅你知道，雪喺雪地咧，原来重兵器系用唔到嘅。 系咯， 就机枪系好麻烦，所以一定要轻机枪。 哦， 咁轻机枪自己先讲啦，咁、 嗯、 步兵步枪啦、 嗯， 一定有噶啦。 系 咁啊，仲有一支步兵步枪之后咧，仲有一个冲锋枪。 咦，冲锋枪咪好用？ 冲锋枪除咗呢个战壕战之外咧，仲、 嗯、 要做个战壕扫把啊，呢、這个 keyword 我上次冇讲讲个讲个 MP18 冲锋枪嘅时候冇讲到，冲锋枪嘅时候有一个战壕扫把嘅称谓， 因为入到去就扫晒， 入边就扫晒，因为扫出嚟嗰个战壕扫把。咁呢支咧，芬兰佬都发明咗一支叫做索米三廿一， 索米三廿一啊， 系啦，芬兰话唔识读啊， 系 咁样个呢支咧就系佢自己研发嘅， 系 冲枪子弹。中槍嘅武器啦， 佢啲規格會唔會同俄羅斯或者蘇聯有啲似咧？ 俄羅斯反而俄羅斯咧就因為依支蘇聯啦，即係講住蘇聯啦，未俄羅斯就學見到呢支嘢咧，好好用。 哦，係啊， 係啊，咁啊大量要生產嘅衝鋒槍，發現咗原來叢林戰咧，即係打呢個森林戰啊，唔係叢林係森林、雪林戰咧， 係 來衝鋒槍好緊要嘅。 系， 因为大家原来可以，大家都去走到好近， 嗯， 重兵器又用唔到， 系， 步枪又唔系几方便， 但系呢个火力又够， 呢个火力又够， 哦， 因为佢用 7.62 乘呢个25mm 嘛， 但系又埋到身， 又埋到身打，又可以连射， 咁咪堂堂大国都要抄佢， 系啊，因为挨过好多苦头啊，发觉点用步枪嘅士兵咧，或者重机枪咧，发觉用唔到， 哇，咁啊真系芬兰借住地利，真系争取到先机， 系啦，其实点解我自己认为啦，点解重机枪用唔到咧？ 系 因为嗰阵时重机枪好多系用水噶嘛，用水冷佢枪管噶嘛， 哇，咁冇， 咁但系冰天雪地嚟讲，水会点啊？ 结咯， 结冰啊，麻烦噶嘛， 哦， 所以之后就用轻机枪就唔用水冷却嘅，咁枪管冷却嘅， 系 啦，就系咁咯。再冲锋枪就系啲索米三廿一咧，但系点解先买索米三廿一咧？就启发咗苏联嘅PPSH 或者 PPD 嘅系列冲锋枪啦， 哦，所以就嗰原来系咁样嚟噶， 系啊，即系话就大力要话苏联知道话唔得啦，嗱咁好用嘅冲锋枪， 哇， 对单兵武器嚟讲， 咁呢个战争都好宝贵喎， 好宝贵经验啦，都出咗伤亡惨重啦， 哦，咁一定啦，咁但系好宝贵嘅经验， 好经验啦，之后就大力发展呢个步兵轻型武器， 哦，原来咁样嘅， 冇错， 哇，咁啊，苏联都要多得呢、這个呢样战争话， 系啦， 系啦，呢、這个战争系咪你成日所讲嗰个冬季啊？ 系冬季战争就是 Pre-Second War 嘛 ，Pre-Second War 即系准二次大战。 哦 ，OK， 咁啊，苏联佬都有呢一场热咗身之后，应该及后同德国打应该会好啲。 系啦，咁啊之后我知有啲真系主力研发呢个冲锋枪啊。咁我先要讲埋，头先咪讲血统噶嘛。 系啊， 佢咪对啲索米。M1931 嘅冲锋枪就好有呢、這个 情意结啊嘛， 情意结啦。 喂，咁系咪真系 copy 噶？ 诶，但又唔系，争少少。个设计上咧，佢反而唔系抄呢个芬兰， 即系抄个概念啫。 系抄个概念，个、哦、身形好似嘅 概念， 但系反而咧，佢结构咧就似翻呢个德制嘅 MP18。 咦 ？Schumacher 嘅设计 系啊， 系啊，就唔用返呢个芬兰设计，咁就争，其实真係争少少嘅啫。 嗯， 但血统上咁就係 MP18 嘅延续。 咁咪德国嗰边㗎喇喎。风格就。 係呀、 啊。喔、哦、,ok。 就反而用，但係啲弹鼓呢就喺下面插，就唔再喺上面插啦。 喔、哦。 因为嗰陣时已经唔系点样打战壕战啦，已经少咗好多啦。 係。 咁大家讲大家知啦，大家知呢就未到整个时仲系 PPD 系列嘅。 係。 咁嗰时都已经去到好犀利㗎啦，去到睇下产量几多先，因为我都唔记得立先。啊，都 7.62 乘 25mm 啦。呢支弹咧就而家我哋成个黑星子弹，黑星手枪嗰支弹嚟嘅。 哦， 系啊， 即系嗰啲大哥，即系过嚟问你借几两嘅时候，就用啲黑星啦。 黑星系啊。 哦，哇，好犀利！ 嗰阵时咪好多即系喺中国大陆来嚟香港嘅杀手、 哦、奇兵， 就系奇兵就用呢个黑星就用呢只子弹啦。 哦，哇，咁、啊、都几名民众。 嗱、啊，咁嘅时而家 PPDD40 咧都生产咗呢个90,000支。 哇， 90,000支都唔算多，因为其实索米1931咧都系100,000支到啫。 100,000支到。 系啦、啊，咁之后佢延续咧就唔系叫 PPD 啦， 系 又叫做 PPSH41 啦。 哦， 即系跟连分体。 咁呢个可唔可以系下一代啦？已经系 下一代啦。如果最多， 嗯、 多成点咧？系600,000支。 哇，600,000支。 基本上咧。每 系 每两个士兵就有一碌咧、啊，就会有一碌噶啦。 哇，系咯，好紧要、啊， 好夸张嘅打子弹嘅时候， 系 即系我谂三分一嘅士兵咧，就必会用呢个 PPX41 噶。 哇，好犀利， 好犀利噶！嗰时咁摆明已经唔系当冲锋枪，可能当呢个突击步枪嘅初。 基本上啲陆军都差唔多必备啦， 系陆军必备。 咁你谂下，空军都要揸枪，都未必，咁未必揸呢啲啦，咁啊揸啲步枪嗰啲啦，咁啊变咗即系差唔多陆军都 每人都用晒咁滞噶啦，好癫嘅， 哇，好癫、啊！ 即系 AK47 之前就系佢噶， 哦， 佢就系呢个陆军嘅霸主嚟啦。 哇，咁好劲喎，真系！如果你600万支，即系外销到好多地方添，系嘛？ 外销大量输出， 大量输出。哇，喂，咁佢真系 AK 四十七之前，基本上就俄罗斯或者佢附近啲国家都用噶咯。 系啊， 系嘛？ 呢支系好快嘅，你睇出。 系。 嗱，我哋听下啲声。 啲弹鼓、啊， 弹鼓啦，71发弹鼓。 正啊！呢个弹鼓，我成日觉得弹鼓咧好卡式嘅成件事。 成日揸住弹鼓开枪喎。 系啊， 系啊， 会唔会爆啊？其实 唔会嘅， 会爆亲只手嘅咧。咁后坐力睇落又 OK 好细噶，唔大嘅。 咦，有冇连射？ 有，你入去开，即系开连射。 哇，有啲炮仗 feel 喎。 系啊，好似国凌烧炮仗噶嘛。 系咯、啊，真系似炮仗声啊！佢又唔系好似嗰啲滴滴答答嗰啲， 系啊， 佢又唔系之前嗰啲咧， 因为连射快啊嘛，佢系700飞连射，每分钟， 哇咁坚噶， 系啊， 哇咁好快打完， 即系每分钟如果唔计捞弹壳，射10个弹鼓， 唔计捞弹壳，哇好劲， 系啊， 哇咁呢支嘢都真系 AK 四十七之 前就系佢就系个步兵武器霸主啦， 哦 ，OK， 所以我叫德苏用通用兵器咧，知点解？因为苏联喺个东线战咧，即系德国士兵随时都系执到呢支武器嘅， 啊， 随地都执到， 随地执到啊， 系啊， 咁紧要， 因为好得意，德军咧就机枪强， 系 苏联军队咧就呢个冲锋枪强， 咦， 够多， 哦， 系啊， 即系两边执人哋啲嘢可唔可以用噶都， 可以 的，子弹要差唔多啫嘛， 嗱，如果呢只咧就可以用翻呢个模式，即系德国制模式嘅 7.63 同埋呢个。成25mm 子弹啊嘛，咁啊互相里面都可以有补给嘅，好得意嘅，即系所以叫做德苏通用兵器啊，咁解。 哦，喂，都几搞笑啊，成件事都呢个好似寒战都有用， 寒战有，越战都有用嘅。 哇，寒战越战去到越战都有 用。系啦，不过系后期先俾 AK47 或者各即系个嘅苏联加盟共和国啦，或者系盟友啦，咁、开始装备 AK47 之后咧。就停止咗再生产呢支 PPSH41 啦。咁、仲有41之外仲有43嘅，咁43就改良小版本啦，用手枪枪兵啊接兵嗰啲啦。咁、但结构都差唔多嘅。 哦。 係呀、啊。 即係再 user friendly 少少啦。 係呀、啊。所以嗰陣时普通步兵当佢就算当半自动武器都好好用㗎呢支嘢。 係囉。即係。呢个有几多飞呢呢、這个如果。 弹夹就30飞到啦。 哇 ,30 飞啊。 如果弹鼓就差唔多 double。 哇，六十飞 嗱，35飞要弧形弹夹， 35飞 系啦。如果弹鼓咧就71。 哦，哇，好好使喎，真系。 但系呢支咧，仲因为旧式设计咧，所以用咁步枪手柄，就冇手枪手柄嘅。 哦， 就系 PPSH 43咧，就开始有翻个手枪枪柄啦，甚至呢个接柄啦。 哦， 接柄嘅类似于 MP40 嘅接柄啦，即系嗰只搞上嗰只。 哦 ，OK。 系啊， 哇！好多我见咧，好多以前咧，其实苏联嗰啲加盟共和国都有用噶。 系啊， 好嘛，即系或者东欧嗰啲咩保加利亚嗰扎， 因为好多地方生产呢支好易生产嘅， 好易生产。 系啊， 系即系平靓正啦，总之讲呢部呢支。 即系 PPSH41就系个 AK47之前嘅步兵王牌啦。 哦 ，OK。 因为成本比个 Thompson 同埋比个德国军嘅 MP40 更加平。 哇，咁啊好抵玩， 好抵玩嘅呢支嘢。 哦，咁所以佢哋就冇所谓啦，大量做， 大量做， 咁就算大量冇啊，大量做咯。 系啊， 因为够平。 其实佢实际啲人系当轻机枪咁用咯。 哇，咁火力都几好啊！你谂下佢本身又多飞数， 系啊， 系嘛？你落到去又可以数， 步枪又连射又快， 系咯、 啊，当机枪用。 哇，咁真系相当好用啊！呢部嘢 系啊， 即系差唔多。咁可唔可以叫冲锋枪之王啊？当 冲锋枪之王噶啦，如果二战嚟讲，呢支系最好嘅。 哦，喂，咁盟军点对点顶啊？ 所以盟军嗰阵时，盟军 咁咪好大镬啦， 系噶。 即系如果你问你即系德国啊， 所以如果真系唔计坦克唔计飞机咧，睇苏联嗰个步兵嗰个震慑力都系好强噶。 系咯，即系当年除咗坦克之外， 系啊，大佬话晒都几百万大军啊。 喂，跟住 AK47都系佢哋出自佢哋。 话出面 AK47 就仅仅要开始讲啦，一个王牌之中嘅王牌啦。 系 到而家都仲系王牌哦。 系咯。都仲好劲喎， 系啊， 系啊，嗰个设计者其实系咪唔知 ham 咗未咧？ 未，好似未，我唔仲未 ham， 唔系好肯定， 系嘛？ 系啊， 哇！佢真系如果未 ham， 睇下佢有冇机会 但系佢个使命感好强喎，不停咗个改良紧 AK 系列嘅步枪噶。 哇！即系精益求精啊！呢、這 个系啊， 唔怪得咁劲啊，真系可以玩到。 好啊，以前讲到先啦，咁就 PPX41 啊， 好 冲锋枪系列就系、是、呢个原概念嚟自呢个芬兰。但系血统嘅来自嘅 MP18， 德制 MP18。 好， 德苏共兵器，即系变咗二次大战嘅德苏通共兵器啦。 好，咁我呢节嚟到呢度先， 好， 下集再同大家再军事导航啊。